强调自我的自主性。 他刚才有说了，我只是想要陈述一个事实而已。 陈述一个简单的事实。 一个简单的事实。 那简单的事实是什么？ 就是我刚才，就是我下午两点钟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在现场的。可是中间我又去了别的地方，然后晚上再回来。 你是想录音嘛，然后拉着我们陪你嘛？ 没有，我只是手上刚好有一个可以录音的机器而已。 我爱你。 I love you。 这个事实太过简单，我们抓不到那个点在哪里，不好意思。 你有没有听歌不？ 爱哦。 接下来的行程，我会等一下把他脖子圈起来，牵着他走，然后在后面大喊：“我是畜生，我反。” 点耶， 真的不骗，我都准备好来，乖哦， 旺旺旺旺，旺旺，我是畜生，我反和旺旺，旺旺旺，你好大，我好怕，旺旺。 那前面刚刚有人写什么？来念一次。 为假清流就是 矫情， 矫情为清流就是矫情。 为什么 为 清流？ 为清流就是矫情的意思哦。 就是诺努克提出来的一个。 做台语就是给鬼给鬼。 哎呦哎呦，阿唐来了，快点，我们的认同。 啊，猪仔回来了，一成也来了，耶耶。 输了，很爽吧？ 输到抽裤子， 输到抽塞。 大王让我出气。 要出气吗？ 没有，佑生有打电话过来。 阿伟在 他们来。 尼可佑生都会来。 对啊，因为尼可等于阿伟是送尼可回来啊。于是经过了八个小时以后，有。 那、啊、你就要在那边守夜吗？ 不会。 干。 我刚有遇到那个大东跟天野啊，我有遇到他们。然后剧场界帐篷。 有碰阿宝了吗？ 有啊。 阿宝在那边吗？ 阿宝在那边。哦。阿宝在那边。你打个招呼。 人比我想的多哎，到十点还这么多。 没有，九点半活动是九点半结束，他现在是疏散中。那然后现在那个景福门圆环内圈已经开放那个车辆通行了，可是外围还有一些那个就是杨子轩在那边呢。 然后打鼓还是杨子轩啊？ 杨子轩那一群的 啊，然后那个他们活动结束的时候啦，我们活动要差不多九点半左右啊，就是说诺努克有两个蒙面客， 九点半， 九点快半的时候啦， 已经结束了。 是啊。就是他们诺努克就是在那边，就是说拉起一张那个白布条，他们写七个字：为清流就是矫情。哦，假清流。 很好。矫情啊。 然后在同一个时刻，我在他们后面唱国际歌，唱半段。